OK，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你拯救我们，你拯救我们。我要有一天能够与你的儿子同在，因为这是他为我们所求的。但是在那一天之前，你也指定我们要如何走向与他同在的那道路，就是如何走向天堂道路，无非就是善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思想、所教导的都有益于我们，也让我们不只能够听道，也能够行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今天是讲善行 （good works）。OK。先贤们，你如果注意的话，我们今天只讲大概一半，从12:1到12:3。哦，对，16啊，OK， 好，16:1到16:3，他们还花蛮多时间来讲善行，就是好行为或 good works。你们大家觉得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善行是什么？吴大哥， 得救的道路 是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我们大概不会太陌生，就是善行是我们得救的人必走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再多，但是先贤们他们会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一个层面，关于我们救恩的这个层面，应该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他们非常需要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人不是靠着行为或者靠着善行得救，人是凭着什么得救？因信称义，对不对？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这个 instrumental cause， 这个借着这个手段，唯独凭着这个信心，而且这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靠着这个得救，得以称义，得以在上帝面前有一席地位。那么下一个问题就会，那人还要不要行善？罗马书6章的问题。如果这样如此的话，我们就尽量犯罪吧，好让恩典显为大。保罗说万万不可，不可，千万绝对不是如此的。罗马天主教，你要知道新教当时从罗马天主教分开来，除了如何敬拜，除了教会的治理制度之外，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帝特别使用马丁路德这位先贤，将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从教会历史中好像重新再把它之前被很多罗马天主教其他的一些教义给野蛮了，把它重新发挥出来。但是罗马天主教就会说 OK，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你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给人一个借口，就是胡作非为。你要反正你已经称义了，不是靠着行为嘛，那你不用靠着行为称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会让人有一种就是 libertine， 或者说变成反律法主义，不要靠着好行为。当然这个在罗马天主教的认知之下，他们也不是不讲因信称义，但是他们的信跟行为或者 charity 或者信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爱是混在一起了。我们也会说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导致爱，发出仁爱，加拉太书5:6，没有人会否认这个。或者真实的信心一定是活的，会带出行为的，雅各书2章那边所讲的。但是信心和行为，或者信心和信心的表现，你要把它分开来。OK， 信心和爱仍然是要分开来，不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先贤们就必须处理 OK， 如果我们是单单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称义，那么行为在得救的人的生命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否有扮演任何的角色，或者这个角色是否有其，甚至我们说有其必要性。是的，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得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得救，但是行为绝对有其必要性。今天我们就会看这个。OK， 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善行、好行为。第一， 16.1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圣道嘛，对不对？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个圣经是圣经直接命令我们需要做的事，譬如说十诫和按照圣经启示所必须做出的好的和必要的结论。也就是说讲圣道，不是这个圣道不是只是很粗糙很单纯的字面主义， OK， 这个是上帝在圣道之中所向我们启示所有一切直接或者间接，间接就是讲按照圣经整体的启示我们必须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的，这样子的圣道是我们行事的标准。可以参考我们看一下西敏信仰告白 1.6， 我觉得这个是时常可以回来 1.6 复习，因为这个 1.6 基本上用很精准 很简单很基要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读圣经，或者给了我们一个 hermeneutics， 一个诠释的架构。上帝全备的旨意，关于他自己的荣耀，关于他自己是谁，关于人如何得救，关于人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关于人如何生活，关于他的荣耀、得救、信仰和生活，人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已经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十诫，你不可杀人，直接告诉你不可杀人，要守安息日，分别为圣日 ，OK， 这一类的，从圣经中也可以推想或推论出正当与必要、必然的结论。对，这个就是 16.1 先贤们在这边所讲的圣道。圣道是善行之标准，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对得救的人来说，圣道不仅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而是这个行为必须是按照上帝的话语， OK， 它不是仅是我出于热心，那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对不起，善行，我刚刚是不是把圣道和善行又混在一起，对不对？今天有点善行，善行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热心或自己的好动机，那个都不够足以成为蒙神所悦纳的善行。最基本最基本的标准是不是我的热心，不是我想做就做什么，不像乌西亚看到那个圣柜要因为那个牛车倾翻要跌下来，他就伸手想要去摸它。 No， 那个都不是，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最基本最基本的标准， OK， 也就是说善行不是凭着那个外在工作表现就可以定义可以判断它到底是这边所说的 good works， 善行还不是善行。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这个我觉得应该大概不会是太困难。但是在这里其实在 16.1 里面就已经暗示了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如何圣道，是如何在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成为圣道，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圣道要发挥它的功能，成为圣徒们行为的标准，善行的标准，还需要一个成分，在这里已经很明显的暗示，之后会讲圣灵 ，right？ 圣灵需要有圣灵，我们再回去看，还是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OK， 第十节最后一节。人的教导和个人的感动，一切的争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当以什么圣经中所说的话做最高的裁判，没错。但是先贤们特别说，是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作为最高的裁判。OK， 在这里讲的圣道不是一个 nuda scriptura， 一个 赤裸裸的白纸黑字，每一个人我只要看到这个圣经，我都可以哦，我就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按照这个标准做，我就做出来。学者们，神学家，甚至很多神学家，我觉得很有趣。我最近在读 Abraco 的那本理所当然的侍奉，他其中提到一句很有趣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在我们现在的，他是说十七世纪，我们现在之中最多不信者是什么？做研究的神学家，就是他们可以读懂圣，读懂某种程度读懂圣经，研究圣经，但是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那个不是真正的领受圣道，你也没有办法按照圣道行出善行。OK， 这个预设是什么？也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唯有谁可以行出这样子先贤们所说的善行？圣徒，圣徒一定是蒙拣选的。但是如果你光说蒙拣选的，我会说是不只是在永恒之中蒙拣选，而且是不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是已经归信主的人，已经领受了什么？如果说你要说有那个步骤的话，那个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十章已经有效的呼召了。已经重生了，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这样子的人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他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圣道为圣道，才能够按照圣道行出上帝所悦纳的善行。也就是说，善行不是积功德，不是一般的好行为等等。对，之后其实之后我下礼拜应该会讲，就是说非基督徒或者不信徒，他们仍然要行出好的行为。OK， 无可推诿，他们仍然要行出好的行为。但是这个这并不是在这边所讲的善行。OK， 好。第二个就在讲第二条 16.2， 善行是什么？这个还蛮重要的。我们的讲义上是不是有中文的翻译？你们的讲义有吗？有，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16.2。 遵守上帝之诫命所行的善行，乃是又真又活信心的果子与福气。信徒借善行表达他们的感恩，加强他们的确据，造就弟兄，荣美福音之先人，堵住敌人的口。荣耀上帝，这些善行乃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结出成圣的果子，以致可有永生的结局。 OK， 所以刚才吴大哥已经提到，善行是得救人得救必行的道路。我们先讲，如果你在这边12.6这边。如果是必行得救道路，大概是哪里？是哪一段？结出成圣的果子，以致可得永生的结局。那个结局是还没有，可是是你在朝着永生的结局走的，或者你在打那个美好的仗的，或者当跑该跑的路的，守住该信的信的这个过程。我特别会把我的翻译放进去，是因为原来的翻译它最后一段在新译本里面，还有我在网上找到其他翻译，最后一段新译本讲的是记得成圣的果子，他们的结局乃是永生。这个是 OK 的翻译，但是比较缺乏那种 they may have the end eternal life， they may have the end， 他们好至叫他们可以得着永生啊。我们的，我看到这个又有问题了，好吧，我们的语音是非常的不稳定，最近两个礼拜没有，所以这个好，我们先不管了。好，我们看一下，16.2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善行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善行。 它是信心的确据，信心所结出的果子。OK， 所以这个就是关乎这个跟之后讲到的确据有关系。如果你要知道你是真正有那真正的信心，你就看你是不是有行出这些善行。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但是没有任何连他自己都可以举出为例的善行，那么其实他就应该怀疑他的信心到底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信心。 OK， 所以是凭据，也是蒙恩之人表达感恩的方式。 OK， 这个善行也可以造就弟兄和姐妹。 OK，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可以装饰或美化我用荣美福音之宣认，就是说当你宣认你相信你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就是说我说我信，你的善行是可以 adorn 你的你所宣认的相信的这个福音。这里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年讲到的第一篇，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什么？如果有不幸的妻子或丈夫，不幸的丈夫好了，你们妻子不需要离开他，他就算不能够听到，他看到你的好行为，也许会叫他悔改。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就是 adorning your profession of faith。 你不是只是说你信耶稣，而是这个人他处在某种光景之中，他甚至心里非常刚硬，他不能够信，不能够听到，但是你所行出来的善行让他可以看到 yes， 你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也许可以叫人能够悔改。 OK， 也叫敌人无话可说。在彼得也有提到这个，好叫堵住他们的看一下在哪，噔噔噔，是在哪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就是说时常也许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会不太想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其他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其实没有办法堵住其他人的口，反而会让人家更有话柄，说你怎么你们基督徒怎么都是这样那样。 OK，应该是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之人的口。荣耀上帝，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善行是荣耀上帝的。最后一个的，叫人得着永生，这个是比较少想到的。前面的你都可以说，也许善行都是一些 option， 就是也许我有也没有，或者我就是比较软弱，我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但是最后一个，叫人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善行是结出成圣的果子，以至于可以得到永生结局。 OK， 那这个就有其必要性了， right？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善行是人得到永生的方法、道路或者手段或者 means， 那么它就有其必要性。好，我讲，其实这个以前问过，我用另外一个方式问：如果人没有善行，是否能得救？人若没有善行，是否能够得救？按照我们就很精准哦，我讲的也是很精准。人若没有善行，善行是这边所定义的善行。是否能够得着永生？不行，我们是很精准的、很仔细的，按照 16.1 和 16.2 在这边制下的定义，善行就是什么？按照上帝的话语，有圣灵所行出的这个是证据，这个是感恩的表现，这个也是好的见证，也是荣耀上帝，而且是上帝制定他的圣徒要以至于得到永生结局的这个 means 或者道路或者，那么我们在这边讲，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 很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明显，他是不可能得救的，或者我们等一下，好问题，等一下再处理。没有善行，就没有办法得救。OK，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在这里问过，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方式问：善行对得救是否是必要的？是的，请举手。这边应该全部都是。那我再用另外一个方法，以厘清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以为我们在这边又回到罗马天主教，善行对称义是否是必要的 ？No， 如果你说善行对称义是必要的，那个就是罗马天主教，对。但我们说得救是远远超过称义，是得救的一个层面，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完整的 ，right？OK，、okay, 所以我觉得心服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个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我这边有写，所以我在你们的那个教义里面好像有把 Torrington 图伦 Torrington 那个神学家，他在这边直接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还有很多先贤都讲到这个，就是关于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这个必要性都有肯定的论述。 OK， 这个其实也是当时罗马天主教说你们是因信称义你们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会说 No， 你没有了解这因信称义真正的整个的含义。如果他是真的有可以凭其称义的信心，那这信心必然会产出善行。 OK， 不只是如此，这个也是上帝指定他的得救的儿女走向天国必走的道路。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善行其实是成圣的一个层面，我会这么说，我们也会人非有圣洁不能见上帝。 OK， 这个跟我们之前讨论的很多次的那个概念，所有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不是某些人领受某个救恩的某一个层面，我有称义，可是我没有成圣的恩典；我有称义，可是我没有，行善的恩典。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说我有称义，我信耶稣了，可是我就是不是很长进嘛？你不要来逼我，我礼拜天也不想去那个教会。No， 如果你领受救恩，你是一个完整所领受的救恩，也就表示说，这个也是上帝所赐给你，而且是上帝指定你必行的道路。OK。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我后来发现我，关于这个有一个概念，我们在那个认识基督的读书课上面有讲过，在其他地方我觉得也有讲过，就是先贤们有一个概念，永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right？ 我们。凡他所拣选在时间之中也赐给我们有这个领受永生的权益，或者领受这个救恩的权益，但是权益和实际 possession 完全拥有这个救恩中间是不是完全是一等一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跟罗马书八章的那个我们还等着我们身体的复活，就是我们的 redemption， 我们的救赎，是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先贤们讲说他们把救恩的权益，就是我已经有 right， 这个是上帝凭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工作，将我有份于这个救恩的这个权益已经赐给我，但是我要实际的占有这个救恩仍然需要什么，我需要使用上帝赐给我恩典的媒介和走上帝指定我得到这个完整救恩的道路 possession。 OK， Thomas Goodwin 约翰欧文都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圣徒活在地上得救蒙拣选已经称义的人仍然需要成圣，或者仍然需要行出善行， 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得到那最终永生必走的道路。OK， 我发现我没有把这部分放在教材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一些像那个国俊，我可以把一些，如果你有兴趣啊，就是我可以把一些 reference 给你。就是先贤们讲这个讲得非常精彩，17世纪、16世纪，他们都必须要非常的精准的解释这些东西，避免落入罗马天主教的口实，避免人自以为就是我已经得，其实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我已经称义了，我不需要行出好行为，那就是反律法主义。OK，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16.2也可以反，也可以制止或者停止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律法主义。另外一个倾向，律法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要说我是靠，那你很律法主义，我们是在讲什么？是不是说我有好行为？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是要有好行为 ，right？ 但是律法主义很简单的讲，就是人以为可以靠着我的好行为，在上帝面前赚取一席之地或赚取他的恩典，不管是称义还是蒙福，都是凭着这行为自己。但是如果你仔细看16.2的话，他没有给你任何空间，不只是反律法主义，因为这是有必要性，你必须做，他也制止了律法主义，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着这些行为夸口，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出于上帝，上帝赐给你，而且是你要做的。这跟另外一个概念又有关系了 ，right？ 我们之前讲了，花了一些时间用一些 category， 这个跟OK， 我问，行善是谁行善？那个 acts 做出来的行为是你的，对不对？但是照我们之前所讲，谁能够行善？只有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人。所以那个行善的动力是谁赐给你的？是上帝。因此，凡你所领受的都从上面来的，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Right？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在这里讲，避免反律法主义，也避免律法主义。你没有办法以你的行为夸口，可是你必须做出这些行为，因为这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赐给你走向天堂的道路，或换另外一种方式，赐给你叫你效法越加有他儿子样式的道路，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赐给你给你帮助你，叫你知道该如何活出上帝创造人本来就应该活出那个形象的道路方法或者手段，而你没有这样子的行为，你不应该觉得你是可以得救的。OK， 好。我说中间的距离，你们不要觉得说中间可能会断掉。如果你真的已经有那个 right， 你一定会有那个 possession， 但是你必须要走那条道路，窄路，天堂的路。或者你要说已然和未然有一点关系吧，就是说你想到已然未然是哪一个层面？你觉得哦，刚我讲到，我说善行，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一般的 word of salutis 的这个，就是说救恩的次序里面的话，你会把它放在哪一个次序？你会有效的呼召吗？重生吗？儿女的名分吗？称义吗？成圣吗？得荣耀？你会把它放在哪一个里面？成圣的部分 ，right？ 所以成圣，也许你说的已然和未然，就是就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已然一定是指向未然。OK， 因为那个不是出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你可以用成圣的概念，成圣的已然和未然。如果你现在已经成圣了，你将来也一定会完全的成圣 ，right？ 大概可以用这个方法。OK， 好。OK， 刚刚乔治讲到一个，如果在夭折的婴孩。夭折拣选的婴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不得救。那 用一种方法来说，得救的人，刚才我们刚才讲是领受完全的救恩 ，right？ 完全的救恩就是他是重生的，他是称义的，他是成圣的，他如今是得荣耀的。OK，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相关的来说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一般的判断，就是说，可以说他是可以表达他的信心，就是譬如说。在学习上面有障碍，没有办法按照我们一般的标准来表达那个信心的宣告，然后表达出我们一般的标准认定的是善行的这类情况的，他们是不是有善行？我们就说夭折的婴孩吧，我会觉得那个，如果你是说 acts 的话，很明显的他没有办法行出任何的行为 ，right？ 所以先贤们，我最近在写的 paper 就在写这个，先贤们他会在讲到说婴孩要得救的这个，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有重洗派的，或者说浸信会的人就会说，圣经中只讲说，洗礼。应该就算不只是唯一表达一个信心的记号，但是仍然是要有表达这个人是有信心的。先贤们会说，是的，我们给婴儿洗礼，他们是有信心的。怎么说呢？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habit and acts 能力或者 seed 或者那个种子和种子结出的果子 right？ 我们会说，如果这个婴孩是蒙拣选的，而他是在还未能够表达那个行为之前就被他的天父呼召回天家，我们按照宽容的判断，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说他是不得救。那如果说我们说他得救，他是领受完整的恩典，他也有其中包括成圣 ，right？ 我们会说，也许他没有，他的确是没有行出任何我们眼睛可看到的善行，但是先贤们人说他是成圣的，他必须是成圣，他才能够。他才是得救的，那他一定是被赐予那 seed of sanctification 在里面。所以乔治提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他，我们不会说他有得救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个善行，但是其实这个跟我们回到比较普通的状况好了，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有或没有善行？这个评估仍然不是绝对的评估来，宽容的评估。所以先贤们又有另外一个概念，有一个绝对的评估，这绝对的评估是关于 Deuteronomy 29-29 章，申命记 29-29 章，上帝就是属于上帝，我们就是属于我们的，上帝没有给我们那个绝对的判断告诉我们谁是得救或不得救，但是我们是按照什么宽容的判断。而约翰欧文会说，宽容判断不是只是说哦，你说了就算，或者好了，你说你得救我们就得救，宽容的判断是按照非常严谨在某个状况之下上帝所赐给我们条件，按照那个条件做出心中没有 evil intention 没有恶的判断，总之就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在他没有做出负面的行为之前，我们只能按照上帝的应许做出宽容的判断，就是这样子。 OK， 我不知道这样哦，对不起，我要刚刚讲乔治的问题，其实是对跟我们，就是说在平常一般状况也是，就算一个人，就算一个人他没有做出我们任何，譬如说牧者、长老、弟兄姐妹，看真的是胡作非为 ，OK， 我们真的能够告诉他的是什么？应该要劝诫他，也必须要劝诫他的是什么？弟兄，你说你信耶稣，你也受过洗，但是你这样子说实在。你根本没有任何信心的证据，你真的应该要悔改，你要小心，这样劝勉他。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做出一个绝对的，就是你是不得救的人？因为我们也认知有的时候按照圣道和有圣灵在工作里面所做出的那个善行，也许是很软弱的，也许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对呀， 浸信会的会说 唯有他有正面的行为，我们才能判断他是不是有得救。我们会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会说在约的 context 处境之下所出生的孩子，因为约的，因为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话语，我们是什么？在他在没有负面出来，我们是按照宽容的判断看他。 那我是说，这个是就是夭折的婴孩，但是我说，如果是已经出世了， 对啊， 人的话 还是一样， 还是以，但是自从我们到死之前，就是总是会有正有负啊。 Yes， 所以 如果他有负的，就说他不是。 那我刚刚不是讲说，我们不是说他不是，但是你要彼此劝诫和督责的。标准就是有的时候严重到你必须告诉他说，兄弟，我们是兄弟，你是上帝的儿女，可是你行出来完全没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你真的要小心。这样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婴孩 Covenant Children 在约之下所出生的婴孩受婴孩洗，不是因为他有信心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是在约之下，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而他应该是领受约的外在的记号和恩典。而我们在这里所教导他，也不是只是领受一个 new 的一个空空的外在的记号，如果他有领受这个恩典的话，他也应该是有这个记号所 seal 的这个属灵的真实，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不是看他有什么行为的表现或者信心的宣告，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做出这些事，所以我们是以宽容的看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不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说你不是。什么时候？他完全悖逆，不来聚会，不顺服父母，然后一天到晚说出亵渎上帝的话语，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OK， 按照这个我们就说你当时领受婴儿洗，你只领受外在记号，可是你其实没有属灵的事实、但是这其实对成人也是一样，不是吗？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还是面对一样的问题，浸信会弟兄姐妹凭什么给人施洗？因为某个人有一个 credible profession of faith， 有一个大家觉得 OK， 不管你的标准是什么样，我觉得可信的信仰告白和什么他的活出来的行动，让你说 OK， 这个是 credible 的，就是他不是胡作非为，只说我信耶稣，我受过洗，我就给他，至少一个好的浸信会教会应该是如此、但是你是不是就此就判断他就得救？除非你的那个洗礼的神学是有点问题的，你不会说因为他洗礼就必定得救、对不对？你还是按照宽容判断，不管你是浸信会说 yes， 因为你有一个可信的信仰告白，我们因此给你施洗，但是仍然是不断的你在牧养之中，在教导之中，在劝诫之中，在督责之中，甚至在警告之中，甚至是被教会惩戒之中，我们仍然是看你是得救的人，除非有一天到一个我们把你赶出教会。我们赶出教会，其实那个连保罗，譬如说罗马，哥林多前书五章，那个都还不是全然就说你不会有得救的机会。或许那交给撒旦的人，或许败坏他的身体，叫他灵魂可以得救。对 ，OK， 那个关于善行之必要性。西敏大要理问答第32问其实是最我觉得讲的最精彩的。这他西敏大要理问答第32问讲说如何这个第二个约，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二个约，第二个约是什么约？恩典之约，如何在人生命中展现出来，或者这个恩典如何，上帝如何展现出这个恩典。其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这边譬如说在他们心中产生信心，和其他救恩相伴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指的是善行，你可以这么说，使他们能够敬虔和顺服，作为真正信心和对上帝感恩的凭据。很多人就讲说，我们的善行只是凭据。OK， 那如果你只说凭据的话，那就表示说可有可无。但是最后一句， 不只是凭据，不只是感恩的表现，而是有其必要性，因为这是什么？他指定他们得救之路。对，大要理问答32问是最精准的讲出来。OK， 16.3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16.3 这边讲到行善的能力，这个就我们在这边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行善的能力和能力和行为。 OK，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完全来自于什么？基督的灵，是圣灵。 OK，他们要有行善的能力，除了已经领受诸般的恩典之外，必须有圣灵在他们心里运行，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在讲说，那个你不是那个恩典，你领受的这些美德不是死的，一定是不断的在运行的。 OK， 这个跟之后学会讲到这个领受恩典的定义，就是恩典是必须要操练的，你不用就失去它。他们不应该就此认知这个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行善，但是也不应该就说我一定要有圣灵特别的感动我才行善，而这是一个常态性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这个就是关乎那个圣灵的感动，你如何理解它。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许在华人教会也会有一些误解，就圣灵感动是一种心里一定要有特别的感觉，或我头到底都觉得有一种能量在我心中，那时候我才感动。 No， 如果你是有圣灵的人，圣灵就是一直在你心中工作，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做。 OK， 所以不是要等到除非有你觉得有圣灵的感动你才需要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你自己应该奋力眺望在你里面从神那里领来的恩典。这个就跟我们在这边也时常讲的恩典的定义，就是你不用它就失去它，Use it or lose it， 就是这样子。你不操练，就是恩典的操练好了。你不操练恩典，就失去恩典。OK， 这也关乎我们之前也讲过的一个概念。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就放手吧，让上帝做 ，Let go and let God。No， 不是如此。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好叫我们做，因为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作，叫我们立志行事。行出他预备我们要所做的善行。 OK， 能力和行为。 OK， A.A. Hodge 他在这边讲说，我们如果真的领受恩典的人，我们不是等待恩典的人，而是不断寻求恩典好行上帝旨意的人，好蒙上帝的喜悦。OK， 关于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好吧，我请大家花大概3分钟到5分钟时间为今天敬拜祷告，为科牧师祷告，为我祷告，然后为我们的器材祷告。上礼拜那个我们器材有问题，然后没有录到一声音，就为我们的未来的语音影音事工的同仁们祷告，希望兴起一些人可以让我们的器材更稳定的效力我们。